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62集，会照。几刚没听见动静，转身问飞生：“ 府君昨夜几时睡的？” 飞生心想，这我也不好说呀，他给几刚的鸟笼打着伞， 歇得挺晚的。这几日于先生回来了，要跟府君说六州衙门的事情。 昨日不是早早就退了吗？ 几刚担心沈泽川在这场春雨里病倒。 尤静这次回来得待到雨停，办差也不急在这一时。 是这么个理。 费上附和着。 师父您老人家最明白。 费生只想赶紧把师父送出院子，二爷还在里头，一会儿碰见了那不就完了。他把几缸的鸟笼提了提。 师父，这鸟怎么看着不精神？别是给冻着了？ 吃饱了就犯困，这鸟跟丁桃的麻雀一个德行。 几缸这么久都没听沈德川应门，愈发担心。 屋里头也没人伺候。 要不我送您到偏厅坐坐，咱们喝几杯热茶，主子一会儿就该醒了。 几刚把鸟笼提回来，在费圣接汤的时候背起只手。 我坐不住，到圆桌那头看看去，药还熬着呢。一会儿川儿醒了，你问问他出不出去，这么大的雨我得跟着。 费圣连声应着，弯腰把几刚往笼子里送。好不容易看着几刚出去了，赶忙提着袍子往回跑，贴着门小声喊：“ 二爷，卯时三刻了，待会儿辰时先生们就该到了，咱们府君……” 那门哗的向两侧打开，萧迟也照着松垮的袍，颈间还余着红，汗都没退干净。费生哪敢直视，立刻退后行礼：“ 给二爷请安了。” 萧迟也顺手拿了边上厚着的热帕子，擦拭着颈间的汗。 卯时就催，你主子平时睡得晚又睡得轻，经得住你这样折腾？ 费生应着：“ 还是二爷想得周到。” 萧迟也把帕子扔回托盘间，正欲再说什么，忽然看刚离开的几刚原路返回，都到廊下了，站在尽头直直地盯着这边。费生回头一看，心都娘嘞。几刚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走，费胜看几刚脸色铁青，想退，又想二爷看着呢，于是大着胆子挺身而出拦着几刚，陪笑道：“ 师父什么东西落下了？随便打发个人过来就成了，怎么还专门走回来了？雨下这么大。” 几刚左右绕不开费胜，猛地攥起费胜的襟口，把高自己一头的费胜硬是提到边上去了。“ 师父，我不是你师父。” 几刚断喝道，他双手颤抖，看萧迟也这副浪荡样，仓皇地退了半步，指着他说：“ 你怎敢？你怎敢？” 他早从上回的鞭法里就觉出不对了，只是不敢拿那些念头去向沈泽川，所以百般安慰自己，没成想还是被迎头打了个懵。那是沈泽川。几刚背部淋着雨，既觉得荒唐，又觉得惊怒，他耳边嗡嗡的响，像是被人一巴掌抽在了脸上，站不稳似的又后退一步。费生把师父搀扶住了，可是几刚甩开手喝问道：“ 你知道？你是不是知道？” 费生抢笑道：“ 这……” 几刚把鸟笼支在地上，鸟惊乱的在笼子里扑腾，滚了几圈跌在阶下，他的手抖得厉害，刚猛犹存，出拳时劲风扑面，打得萧迟也齿间渗出血腥味。费生已经扑了上来，抱住几刚的手臂喊道：“ 师父，师父息怒。” 雨声噼里啪啦的响，萧迟用舌尖抵着穴位：“ 师父要打我，我甘愿受着，师父要我跪，我也甘愿跪着，但倘若师父还想给兰州找门亲事，这事谁也办不了。” 几刚今年旁敲侧击， 不敢把沈泽川催得太紧，又悬着颗心，在磁州物色了几家姑娘，给沈泽川信里都提了。沈泽川没应，只说身边有个体贴人。几刚到端州，迟迟没见着这个体贴人，都疑心是不是沈泽川在哄自己，岂料还真有。 你这混账！ 纪刚挣脱手臂，勃然道：“ 我打死你个混账！” 纪刚看着沈泽川长到这么大，没想让沈泽川封侯拜相，只盼着沈泽川平安顺遂，日后能儿女成群。萧迟也在屈都的那一角，谁都难忘，纪刚忘不掉，这是他仅剩的儿子。纪刚此刻再想起萧迟也在磁州说的那番话，就像是有预谋的。这混账早就盘算着跟他摊牌，可笑，谁都看得清，偏偏就他在自欺欺人，还在心里替这混账百般辩解，什么兄弟情义都是狗屁。纪刚几圈下去不解恨，抄起搁边上的马鞭道：“ 我引狼入室，信了你小子的鬼话，你早在此中就打川儿的主意了。” 他越说越气，这会儿根本想不到萧迟爷的好，记起来的全是旧账。他抽起马鞭震怒道：“ 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。” 师父，师父。 费氏哪能让纪刚继续动手，劝道：“ 二爷肯受师父的打，就是真心实意的想给师父讲，这事儿碍不着外人，就在自家院子里坐下来好好谈，府君还等着你呢。”“ 你滚开！” 纪刚喝道：“ 你们也是群混账！” 这庭院内的锦衣卫都受过纪刚的指点，说起来都算是纪刚的徒弟，看着纪刚势如猛虎，哪个敢真的拦？这马鞭还是萧迟爷的，比在磁州的那根重得多，挨一下就跟炸开似的，火辣辣的痛感直窜起来。纪刚是真的动怒了，跟在磁州那回不同，宽袍挡不住，打下去全是血条，抽得萧迟爷倒吸几口凉气。纪刚看萧迟爷死不认错，便恨道：“ 我给他赎亲，办不办关你屁事！”“ 不行。” 萧迟爷在这事上半点不让，假话都不肯讲。“ 天下好儿郎多了去，唯独沈兰州我谁都不给。” 纪刚气得晕眩，用马鞭指他：“ 你要杀我儿，还要断他后半生，不娶妻不生子，你怎么不自己先断干净啊？” 去都里的断袖不是秘闻，纪刚做锦衣卫同知的时候就见多了，现在形影不离，如胶似漆。可是几年过去都得娶妻生子，更何况萧迟爷还是萧方旭的嫡子，萧继明不上阵，萧迟爷就是要接过这担子的，往后做了离北头狼，娶不娶妻就不是他自己的事情，那是整个离北铁骑的事情。萧家坐拥铁骑120,000，两家结下秦晋之好，稳固的是中伯和李北的情谊，于公于私纪刚该点头，但这前提是萧迟爷是个姑娘，她若是个姑娘，就算性格娇蛮，只要沈泽川想要，纪刚都愿意。“ 只要师父肯答应，我现在就让大嫂来提亲，实在不行我嫁进梅衍生。” 萧迟爷连萧方旭的揍都挨过，面对纪刚这几鞭子根本不怕，既然纪刚今日要算账，那他今日说什么都要纪刚点头。纪刚被呛得后仰，费胜连忙扶住人。纪刚觉得萧迟爷不是在求亲，而是在逼亲，他就没见过这么理直气壮的坏男子。萧迟爷撑着双膝趁胜追击：“ 兰州收了我大嫂的镯子，早就是我萧策安的，师父怎么可以再给他找女子？他要是真见了就是负心汉。师父要孩子，丁涛和丽兄还小，待在师父跟前也能解闷儿。要是师父高兴，把他们养到27、28再送出门，我都管不着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